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63集，鲛人语。 真是怎么回事了？ 天尊不开心，要展昭。 坏猫！ 展昭也有些过意不去，欺负天尊老实人了。殷侯对两人摆了摆手：“ 事关陆灵儿的安危，不要声张。” 如果你姑姑因为能看到那个人而招惹来杀生之祸，甚至要隐姓埋名的过日子，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哦，这个不用担心。玉堂没听到那人说话，也没法交流，应该和灵儿的情况不同。 于是，你刚才在找什么？ 我不是不相信天赋异禀之说，但是凡事有个诱因，没理由会突然见到那人。我可能是路上碰到了什么，或者说那里有些什么，使我看到了那人。 展昭点了点头，将白玉堂悄悄推到一旁的饭碗，又给他挪了回去。 吃了饭，我跟你一起找。 现在找不行啊！ 少废话，好好吃饭。 等白玉堂吃完了，众人才从院子里出来，准备到开封府外仔细再找找。夭夭刚才在后院吃了一大筐鱼，这会儿打着饱嗝，正在正门前的院子里伸懒腰。见众人出来，夭夭扑扇了两下翅膀，瞧着白玉堂和展昭，似乎是问：“吃饱了？飞不飞？飞出去玩会儿吧。”展昭伸手摸了摸夭夭的头，突然想起早多多和白云帆那茬了，回头想问白玉堂两句，却见白玉堂站在院门口不动，双眼盯着石桌后边的方向。展昭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石桌后边是回廊，回廊后边是院墙，没别的东西。天尊和殷侯也注意到了白玉堂的异样，这时小四子和萧良回来了。 多多肚皮都没有大，怎么生小马？ 要怀胎好几个月才会生呢。 两人到了院子里，就见气氛似乎僵住了，有些好奇地看众人。小梁子拽着展昭的衣摆：“ 怎么了？” 展昭没说话，看白玉堂，白玉堂盯着回廊看了良久。 是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那里站着个人吗？ 众人皱眉，又看了一眼，依然是空无一人。小梁子猛地一蹦：“ 什么情况？哪有人？” 小四子躲到萧梁背后，萧梁知道他这几天被鬼吓坏了，连忙安慰：“ 姐儿别怕，没东西。”“ 没东西吗？那个蓝色的人影是谁呀？” 众人一惊，看小四子：“ 小四子，你也能看见？”“ 他当然能看见，炎狐族是各族之首。”“ 不过他肯定没你看得清楚，是不是啊，小四子？”“ 一个蓝娃娃的影子，好吓人。” 白玉堂忽然皱眉，因为此时那个灰蓝色皮肤的人正抬起手对他招手。“ 他好像叫我过去。”“ 去吧，跟他说话。” 天尊推了白玉堂一把，白玉堂惊讶地看天尊：“ 他不会害你的，如果你能跟他对谈，就能避免灾祸。” 白玉堂想了想，抬脚朝着回廊的方向走过去。展昭也跟了过去，他只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他眼角瞟到了回廊对面不远处石桌上有一枚蓝灰色鱼鳞一样的圆形薄片。“ 这是什么呀？” 展昭一眼看到那一枚鳞片，就觉得有些怪异，站在桌边盯着看了起来。白玉堂走到回廊的拐角，那神秘人穿着一条灰蓝色的斗篷，将自己的大半个脸都遮去，站在角落。白玉堂还是满腹狐疑，但是既然天尊和殷侯说得很笃定，此人是有非敌，所以他就放心地走了过去。同时，五爷心中也略有些混乱。陆灵儿如果真的是柳寒星的亲生女儿，她会不会是所谓的已经灭绝的冰鱼族之后呢？ 冰鱼族的冰刃殿和海龙族的海龙宫都在一块儿。戴门人如果是冰鱼和海龙，那岂不是有风姑姑和妖妖就可以进入了？胡思乱想间，白玉堂已经走到了那人的面前。对方还是低垂着头，但是身高却是异常的高，走近之后更加明显。白玉堂自己就很高，可是此人简直就是巨型，可若说他身材魁梧吧，倒也不是，隔着宽大的斗篷可以感觉到那人有别于普通人的身材，这是踩着高跷。白玉堂下意识的去看了一下斗篷的下边，让他失望的是斗篷是拖地的，所以看不到那人的脚或者说尾巴。白玉堂停下脚步，伸手轻轻一撩斗篷低垂的帽兜，随后五爷就愣在了原地。白玉堂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人，那人的面容竟然跟他一般无二，只是皮肤是透明的蓝灰色，看着十分怪异，倒是也不难看。白玉堂确信此人不难看，因为正如展昭常说的，无论给白玉堂的脸刷上什么颜色的浆，他都是好看的。那人也抬眼看着白玉堂，眼眸是淡淡的绿色，没什么表情。白玉堂下意识地将他的斗篷帽兜都摘了下来，随后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瞬间想到了寒冰湖里冻着的那条鲛鱼。眼前高大的他，头发也是蓝灰色的，看着数量不少，但并不像是头发，而像是鱼类的须。耳朵是尖尖的，大小和人的差不多，脖子两侧有几条伤口。白玉堂伸手去摸了摸，发现那地方有些湿润，似乎还在一开一合地动着。 这是腮不成？ 同时白玉堂惊讶于手指头接触到的触感，和平时摸腰腰的时候感觉好像，皮肤是冷的，倒是不粘，感觉坚硬。仔细看就发现他的脸颊和脖子以及锁骨等等暴露在斗篷外边的皮肤上，有薄薄的鳞片紧紧地贴合着身体，若是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阳光下有和妖妖的鳞片一样的珠光。白玉堂收回手，盯着那个比自己高了大概两个头，看着很妖异，但是对视之后感受了一下眼神，却又觉得心地善良的不明生物发起了呆。 挺好看的鲛人。 白玉堂只能想到这一点。五爷忽然觉得有些可惜，展昭看不到，不然他一定很喜欢。两人对视了一会儿，那鲛人忽然抬起手。白玉堂注意到了他的手，透明的，蓝灰色的，手指头很长很长，可以看到里边白色的骨节。指甲上面覆盖着鳞片，手指与手指之间有一层蝉翼一样的薄膜，类似于蹼。白玉堂下意识地去抓着他的手看了看，然后有些惊讶，四根指头比正常人少一根，但是手有他的两倍大。再看手腕，腕骨以上的鳞片渐渐多了起来，蓝灰色的手臂外侧有一层青色，泛着银光的坚硬鳞甲。白玉堂突然想扯开他斗篷，仔细看看究竟是人还是鱼，但是想想又不好，谁知道他里边穿了什么，万一没穿，那人长得还跟他一模一样，以后做噩梦倒是有素材了。五爷又有点庆幸展昭看不见他，不然以那猫的性格，估计会亲自动手扒开衣服看看里边什么构造。在一番略显尴尬的对视和相互打量之后，白玉堂开口： 你会说话？ 那人盯着白玉堂看着，开口发出了一声声音。白玉堂愣住了，这是一种十分尖但是不刺耳的叫声，有些像是鸟鸣声，五爷听过更相似的声音。陷空岛西北边的海岸是深水，经常能看到一些活泼的海豚蹦来蹦去的，他二哥和四哥都尤其喜欢海豚，特别是他四哥没事往海里一蹦，那群海豚也不拿他当人，估计是当同类了，玩得挺好。白玉堂记得海豚的叫声就是这样， 可是从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嘴里发出来的时候，感觉挺滑稽。 哎，你会说人的话吗？ 那鲛人又叫了两声，白玉堂扶额。 我师父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完全听不懂。 白玉堂正无奈，就见那鲛人忽然低下头，额头轻轻一碰白玉堂的额头。白玉堂一愣，同时就感觉有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听着像是他自己的声音，空灵但是又清晰，说了简短的一句话： 诀别红色水展昭带左边。 白玉堂一愣，下意识地看自己的左边，可是没人，展昭没在左边，于是他又回头，就见院门口展昭正和小四子还有小梁子好奇地扒着院门看着呢，满脸的困惑。 展昭没在左边啊，什么意思啊？ 可是等白玉堂再回过头，就见那蓝色的鲛人不见了。白玉堂退后几步，到处找。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